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是主持刘宝希。我们每集都会邀请不同的嘉宾，从哲学角度思考问题，用倾偈的方式交流观点。我们今天想倾的是爱情。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句说话来自元代的词人元好文，他交流了爱情一种神秘的魔力，令到世间许多痴男怨女亦都生死已知。那到底即爱情是什么东西来的呢？我们不如回顾一下一些香港的流行曲，你会见到很多答案的。譬如你会见到有爱是永恒，有时又会有爱是不保留，有些就说爱是最大权利，有一些就说爱是怀疑。其实为什么爱情可以这么千变万化的呢？其实到底真爱是什么来的？我们今天哲学有偈倾的主题正正想探讨这件事。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真爱是真。那我首先就想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和主持的。咁啊，先介绍我哋嘅嘉宾啦。咁啊，系麦启恩。咁佢系一个电影人，亦都身兼即系每个唔同嘅范畴都试过嘅，有编剧啦，有导演啦，监制啦。好，另一位咧就系我嘅拍档主持，叫做杨德立。咁系今次第一次粉墨登场，美貌与智慧并重。咁啊，今日讲爱情呢个题目咧，啱我交俾佢啦。咁开始嘅时候就系今日我哋讲爱情咧，分别邀请咗即系麦启恩啦、杨德立嘅第一次主持啦，就系、是、想从一个电影嘅角度同埋哲学嘅角度咧，去探讨咩系爱情嘅。咁我相信一般而言，大家观众咧会比较熟悉咩叫爱情电影嘅，大家日常流行文化都会睇到好多。但系所谓从哲学嘅观点去睇爱情咧，系啲咩咧？大家应该比较陌生嘅。咁我估阿立应该呢方面素来有研究啦。咁啊，不如讲几句。 首先多谢你头先嗰个介绍先啦、不过咧，即系接翻你头先讲嘅嘢就系、是，我哋讲爱情嘅时候咧，即系平时啊睇好多电影啊，听好多歌啊，其实我哋都知道，好似仿佛知道咧爱情系啲咩嚟嘅。但系咧，哲学去点样处理个课题嘅时候咧，我哋基本上咧就会去谂几个好 typical 嘅问题，譬如我哋会从如何嘅角度去思考啦，即系 how 嘅问题啦，又我哋会谂。What 嘅問題啦，即係愛係乜嘢嘅問題啦。我哋亦都會去思考 Why 嘅問題，即係愛情係為咩嘅啦？愛情同其他嘢，譬如我哋嘅生活啊、我哋嘅生命啊，有咩意義，帶俾我哋咩意義啊？呢啲問題啊，咁哲學同平時我哋處理呢啲問題嘅所謂最關鍵嘅不同，我諗就係我哋會從一個反省性嘅角度去諗頭先嗰三個向度，而我哋一般去處理愛情，譬如可能睇電影啊、聽歌嘅時候，我哋好多時候就已經當係我哋知道係乜嘢。然後就已經是直接去處理那些課題，譬如好像你咁，我諗麥希恩都拍很多電影，裏面都有一些關乎愛情的話題咁樣咯。咁我諗個分別就喺呢度。 因為譬如我哋一般咧，我見到好得意，有時睇報紙咧就會見到有啲戀愛教室嘅，佢會教你有咩短信攻略咧，或者有啲咩方式可以回相關你回啲男仔或者女仔咧，令佢心動嘅。又或者有啲情況就係、直接咧會有一啲開場白，點樣可以挑逗啲女生咁樣。但係哲學咧、特別係愛情哲學咧，就唔係從呢個向度嘅，佢探討一啲問題。頭先阿立亦都交代咗。咁我想從第一個問題開始啊，就係、是、愛情嘅開端，係就係點解我哋會鍾意一個人咧？我哋鍾意一個人係因為咩原因咧？咁樣不如直接問下麥希恩啦。就係、是、你覺得即係點解會鍾意一個人，或者直接啲問，唔好意思，你相唔相信一見鍾情咧？ 我相信。 相信是不是有啲經驗啊？個人經驗上， 唔係個人經驗嘅，而係我哋好容易會被外表啦，我哋會好容易被對對方嘅第一印象啦，又或者係一啲身體嘅特質啦去吸引。咁嗰、那個係好動物性嘅一個直覺嚟噶嘛。咁而好多時一見鍾情有冇後續？是因为我们有没有行动，又或者我们碍于我们认不认识那个人，又或者我们有没有时间，有没有机会去再了解多一点。而其实可能我们下下将那件事一讲就讲到一见钟情是很严重的那件事。可能最初的起端都是一个好感，即是我不抗拒这个人，其实我不抗拒可能就已经是一个有机会萌芽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有没有继续呢？其实就是看時間啦，睇機會啦，睇緣分啦，有好多好多嘢咯。 我想問，因為頭先嗰個好似唔係我哋一般理解一見鍾情嘅意思，因為一見鍾情就係突然間把聲就係啦， 就有心跳加速喎。係 你個講法就似累積啊，即係而家一層一層 X 首先係好感先，跟住加分好似點擊率，見得多啲，跟住又加分，儲到個分夠高啦，跟住就不如一齊啦。咁但係一見鍾情，我哋好似就 我試下用一個例子講下，我諗你都可能有睇過一套戲叫 Closer。 好像中文叫有心人。咁记唔记得开头有一个序幕嗰度咧，就系其实就系男主角同女主角喺条街度行啦， 撞车嗰、那个 相遇系啊，冇错。跟住其实只系一个眼神望到对方，然之后佢撞咗车啦，好似你咁讲撞咗车，跟住佢第一句说话就系 Hello Stranger。嗰样嘢，咁我哋讲话可能我理解嘅一见钟情，可能譬如好似呢个场景咁样，就系、是、一种你遇到一个人突然之间，你喺嗰一刹那好似就已经觉得会同佢有后续嘅关系嘅。 我覺得呢種情況係可以好常常出現， 好常常添， 可以好常常出現，但係我哋有好多嘅原因去壓制咗呢個慾望嘛，又或者壓制咗呢一個一見鐘情嘅可能性啊嘛。 但係其實已經發生咗噶咯噃，即係如果嗱照計， 即係個心跳已經加快咗啦，嗰、那個慾望已經現 身。可能你見到一個街邊嘅一個人，你唔會有呢個心跳嘅感覺，但係好似彷彿往往就係呢一個人，點解係呢一個人呢？我哋一见到佢，我哋仲仿佛知道有其他事可能会发生，无论佢之后发唔发生都好。而我哋想捕捉嘅所谓一见钟情嗰个意义，其实系咪反而系呢个咧？ 即系个感觉就系佢啦。而家即系嗰个心跳系啲后来嘅反应咯。一开始我见到就系、是，我相信应该同佢可以发展嘅。所以问一见钟情嗰个地方就系、是。你相唔相信呢一樣嘢唔係累積嘅？其實一見到就係噶啦，跟住只係你 take action 定係唔 take action 嘅問題。 我相信係咁樣嘅理解，但係現實裏面我哋點樣去面對呢一個一見鐘情嘅感覺，其實係唔係咁浪漫，亦都唔係咁刺激噶嘛嗰件事。 即係即使有嗰個開端都好啦， 係啦，跟住 你嗰個故事 點 樣敘述啦，係啦，冇錯。 電影就當然可以咁樣。我就埋去就認識佢啦，我就認識佢啦。 你有冇試過一個人你見到之後，你一見到你有 feel 啦，所謂嘅，然之後你係有 take 或者冇 take action， 然之後令到你有之後嘅故事發展啊？ 我講得我諗我之前嗰個處理方法嘅時候，其實我都係一個會壓抑得好緊要，然後去審視好多嘢之後先去睇 好多思考喎、啊。你似乎都 係啊， 但係你冇譬如 list 一啲條件，你覺得？經歷過一些即愛情不同的愛人，你會特別有哪一類條件的人會特別喜歡的、即是你覺得擊中了，其實譬如你喜歡大隻的或者喜歡一些文青的 我覺得所以就是那件事未必叫做一見鐘情、就是可能那個相處要超過20分鐘即是你讲的一见就可能是就是那个那个时刻嘛那个秒嘛但是可能超过20分钟之后你会见到可能一间餐厅里面他对个侍应好不好他对周遭的人好不好又或者他怎样去处理一杯咖啡有很多细节就会令到你觉得咦其实这个人是吸引定是不吸引。 OK, 明白。你是观察型我发觉我听落之后就是首先审视他怎样喝这杯水呢或者对其他工作人员有没有什么礼貌。因为我喜欢有两种人的有一些就是累积型的就是我观察到。另一种呢就是譬如我自己个人经验我倾向一见钟情的。而一见钟情或者我相信甚至一见钟情之后呢就是会相信有一些叫做命中注定的讲法。而有很有趣的那种感觉就是每一次我喜欢一个人呢我都会觉得那个是命中注定的。直到他跟我分手或者跟他关系破裂的时候。是啊那那下就是总之不知道我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这一刻会遇到他的呢其实理论上不会这样的。跟着就编织很多理由的。所以呢我就觉得很得意的地方、就是。 他是比较相信啲爱情命定论那种态度就是好像他相信遇到一个人之后呢、之后呢他就会觉得是这个人了。然后他开始寻求回任何理由的时候呢他就说为什么会。 support 他自己 为 什么 会在这条街这么啱撞到这个人啊然后为什么我会我跟他看书咦你跟我看同一本书的某一段、然后你就会去将这些理由去放在自己的爱情之后甚至是增大的理由。我听到麦希恩我觉得一个分别是麦希恩呢是会我信有这种感觉的一下 是 但是 呢 之后很快很理智很快会变成一个审视的模式。 但其实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审视。 是为什么 而因为生活太多东西需要处理或者思考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爱情的发生是有好多嘅時間條件，又或者係你個人嘅狀態條件， 有冇一啲特別嘅條件係好決定性嘅？你覺得？ 好決定性啊！ 因為你頭先講 決定中意定唔中意嘅， 係或者繼續發展啦，好似你咁講。 嗯，我諗要大家都有時間先啦。呢個係一個係 啊， 唔係要有空間，要有金錢或者咁樣啦。 有空間都係嘅，即係空間係 空間，即係包括時間啦， 包括埋時間嘅，係啊。香港嗰樣嘢都好缺乏。 碰到一種情況就係有一啲你特別中意，即係你見到差唔多佢做到，你覺得就會中意呢個人嘅情況。有冇啲咁嘅特質係會擊中到，無論係累積都好啦，你觀察，但係有啲特色系特别中意， 嗯，声音咯， 声音 系 啊，好 会点样咯？系啦，得意喎呢个。 我会几容易会唔相信自己嘅眼睛，我会几容易会相信我究竟我听呢个人讲嘢系点样，然后佢系对唔同人讲嘢嘅时候，佢有唔同嘅声线，会有唔同嘅态度，咁我从而就会知道或者我会感应到呢一个人。究竟佢点样对人 嘅？因为有啲得意，因为听觉都系嘅话咧，好似好多条件都得，即系譬如阿立，你 听落好似除咗听觉之外，咁你其他都得嘅，譬如钱啊、身高啊、身材啊，咁得唔得咧？ 就系、是、其实可能嗰啲系一啲大家普世价值观都觉得可能系一个择偶嘅条件，咁、但系择偶同爱情同感觉。三樣嘢嚟噶嘛，咁、所以如果一路講緊一見鍾情係一種感覺嘅話，其實嗰個感覺先係最主因，我哋會唔會愛上？ 所以如果係咁樣講，可唔可以話其實嗰個感覺一嚟咧就嚟咗嘅？所以頭先你話可能聲線又好，就算金錢嗰啲都係一啲外在，關鍵就係唔知點解總之種感覺湧現咗，就係即嗰個位係你最。appreciate 覺得係啦，其實到最後都係要你講具體條件咧，應該係比較困難嘅。我諗我估應該唔係咁講。 又或者如果嗰啲條件係成為障礙都好，但係如果你夠愛或者好愛咧，佢哋唔係障礙咯。 不如咁樣講啦，因為我聽完之後咧，我覺得而家阿希嘅講法咧，就係開頭就好似話有條件係聲音嘅，但我感覺上就好似其實如果你真係將啲條件列咗出嚟嘅話咧。反而不是真的喜歡那個人，因為最關鍵的愛情都是一種感覺來的。我們這次講到這裡，我們下一次繼續有計傾。上一次我們剛剛講到愛情有沒有條件的呢，我問到阿希，咁我就啱啱即咗个概括咧，就觉得爱情咧其实都系种感觉嚟嘅，个感觉一嚟咧你就会中意一个人。咁问翻阿希啊，你觉得系咪咁啊？ 我想头先你一路讲嘅时候，我就谂起刘镇伟嘅《千里奇缘》，就系爱一个人 要 有原因 嘅， 要 使嘅咩？ 要嘅咩？唔使嘅咩？ 我觉得睇对手咯， 睇对手， 即系睇另一半点谂。 咁其实即系你嘅讲法，好似讲到就系、是、有啲人就系可以讲到原因，有啲人就讲唔到原因。 系 咁。呢兩種愛情仲係一樣嘅愛情咯，你都可以用同一個 term 去 係啊，所以要睇個對象咯。 點解要睇個對象咧？就嗱，呢、這個講法好得意，我可以揾一個希臘神話去襯一襯去講。因為咧，頭先我哋講緊就有冇條件呢樣嘢嘅時候，其實想帶出一個深層啲嘅講法，就係有冇命中注定嘅嗰另一半呢一樣嘢。咁、其實呢個神話咧，就係、是、可以追溯翻到希臘時期咧，這個柏拉圖。的回飲篇裏面 Symposium 裏面講的一個故事，那裏面有一個劇作家叫 Aristophanes， 那他就解釋嘗試解釋愛的源頭和人本身的存在狀態的關係。他就說人呢原本是怎樣，人其實是一個波來的，有兩個頭，四隻兩隻手兩隻腳，即是四隻啦。跟住呢原本呢就是一對這樣出現的，就有男男男女或者陰陽人這樣。那後來呢因為他們那個、力量很大啦，因為我們現在都兩隻手啫嘛，咁嗰時嗰個人嘅力量好大啦，就威脅到眾神啦。然之後咧，宙斯咧就因為有啲受到壓力，咁佢就諗點樣解決個問題咧？佢就用雷電將佢哋劈開，然之後做咗啲手術啦，幫佢哋。咁即係人咧，自此咧就由兩個頭、四隻手、四隻腳咧，變成係而家我哋咁嘅模樣。咁呢個後遺症係點樣咧？個後遺症就係、是、變成就係人咧就覺得自己唔完整啊。咁佢因為覺得自己唔完整，所以佢咧。就一生人咧，就變咗係尋尋覓覓，想揾翻自己原本嘅另一半。咁有啲人咧就揾到啦，好開心啦。但係揾到咧，嗰啲人咧就攬住對方唔放，唔想再分開。 有啲人就揾唔到，揾唔到就一世就喺度尋尋覓覓，好迷茫咁，最後都係鬱鬱而終咁樣死咗。咁呢個愛情嘅神話其實咧，其實好大程度上帶咗一樣嘢好重要嘅信息出嚟。那個信息就係人其實唔完整，我哋需要有另一個對象去完整自己。 即是在你的价值观里面你很相信有 perfect match。 我说这个 Aristophanes 的故事里面真的不是说 你自己相不相信 perfect match？ 我其实不相信有一个先定的 perfect match。我会觉得 perfect match 是做出来。什么叫做出来呢、是要通过学习和训练。但是刚才那个神话其实是很普遍，我们一般人都会有这个心态。 因为阿立刚刚讲的位置就是他解释一种好像没有条件。點解你會中意一個人？而一個神話就解釋，其實唔係冇條件嘅。你哋就好似譬如如果中國就係月老牽線， 一早就 背後係有條件，不過條件你唔知道，係啲神明，譬如可能係有一個叫做即係 Cupid 個丘比特喺情人節嘅時候會見到寫啲箭，咁其實就將你哋命中注定牽埋一齊。所以點解我哋會覺得頭先列舉啲條件出嚟都好似解釋唔到呢？原來爭咗一樣，就係、其實。原來你哋命中注定係一齊嘅，有呢種普遍嘅經驗咁。 Cupid 呢個就更加係一個深入民心嘅一個觀念啦。即係其實你睇翻好多畫啊，以前嘅藝術作品啊、雕塑又好，你見到佢個形象咧，即係睇希臘神話嗰啲形象係好重要噶嘛。就係、首先佢係一個 B B 仔啦，佢代表一種好生機勃勃，又有啲可能係有啲跳皮，甚至係中意惡作劇嘅。另外咧，佢影一個好重要嘅一個 attribute 咧，就係佢揸住一支箭。嗰支箭咧，其實代表咩咧？就係一種好外在嘅，其實係被決定嘅，唔係話我自己因為我數到你有呢啲條件，然之後我或者係我心裏邊一種感覺，然之後我好想達到佢，可以令到佢出現，反而係一啲不知所以嘅原因喺外在決定我嘅。第三個好重要嘅一個 attribute 咧，就係佢其實係擲住雙眼噶嘛，係想講佢盲目噶嘛。其實個盲目個意思就係講唔到理由。或者唯一解釋嘅理由， 我咁講啦，因為阿立講完個神話之後咧，其實我想做一個對照嘅，啱啱呢個位，即係頭先阿立嗰個就係嚟自所謂柏拉圖，佢嚟自一個會飲篇嘅 symposium， 咁跟住講愛情咧比較分析性嘅，就係從個故事我哋見到我有幾個特色咁樣，譬如盲眼咧就代表愛情係盲目嘅，射箭咧就代表係你被決定嘅，你唔可以自主嘅，等等等等，呢個就比較好似觀念性去解釋愛情係啲乜嘢，我哋就慢慢逐點逐點去解釋。但系咧，我其中要即系邀請阿希上嚟，其中一點就係一個電影人有拍好多愛情題材嘅電影。其實你係點樣表達即系愛情嘅？即系啱啱講起愛係啲乜嘢，我哋就講起一啲 point 咁樣。但系如果你要拍戲，就係講愛嘅時候，對照之下，係啦，你點樣表達兩個人係情侶關係咧？ 我其實幾想反問翻。 冇問題。 即係既然有好多嘢係命中注定，又或者係有一啲人去幫你決定咗嘅，即係嗰樣嘢唔係非人嚟㗎啦，嗰啲可能係。咁點解我哋要經歷咁多錯嘅關係先咧？ 因為揾錯咗咯，我哋就係俾人斬開咗一半。如果用翻神話解釋，咁跟住我哋唔知道邊一個係我原本另一半嘅，佢可能係。於是就尋尋覓覓，所以都可以解釋嘅就係、其實我哋只係去解釋緊，我會揾翻另一半，但未必代表你揾得啱，你可能成世都揾錯。但最少個故事就係、其實我哋生而為人一開始就係 incomplete 嘅，所以愛情最重要嘅特質透過故事就係 completeness 完整性。 我曾經睇過一個故仔係兒童故事嚟嘅、就叫做The Missing Piece Miss the Big O 咁樣啦。 OK， 咁就係講緊一個三角形，好似 pizza 咁樣嘅嘢。咁佢就不停地去揾有任何嘅圓形咧，有個缺口咧，我就可以同佢成為 perfect match。咁我哋就可以一起變成一個完整嘅圓啦。咁而佢過程裏面就係、有啲係個缺口太大，有啲缺口太細，有啲其實大家。摆埋一齐嘅时候好少啱，但系当 missing piece 一路成长嘅时候咧，原来佢又已经唔可以俾对方容纳啦。咁、直到佢遇上咗一个完整嘅圆形，咁、然后佢就问嗰个完整嘅圆形：你需唔需要 missing piece 啊？我可以填补你嘅，你作为一个即系完整圆形，你有冇 missing piece 咁啊？咁而呢个圆形就答佢：我冇、我系完整噶嘛，因为其实你都可以试下变成一个完整嘅圆。 咁然後佢就由一個三角形 missing piece 就慢慢慢慢慢慢滾滾到自己變咗做一個圓形咯。咁其實係一個自我 complete 嚟噶嘛。 即係呢個故事正正就係頭先同我哋嗰個神話故事嘅一個唔同嘅地方，一個呼應嚟。一個就係講我哋原本係唔完整嘅，我哋需要透過愛情先可以完整自身。但係你頭先嗰個故事就係話俾你聽，如果你明白愛情係乜嘢嘅話咧，其實你應該係完整自身先去追求愛情嘅，會唔會可以咁講？ 其实我想他可能在个过程里面未必需要先明白什么是爱情，他需要先明白什么是自己。 啊，好得意啊，这个。我在这里抢着讲，我一定要讲，就是因为原本那个故事有一个经常的批评，就是你怎么知道有这个战神，难道你真的信有神，就是会射你或者信月老吗？而刚才阿希那个补充好好的地方，就是不是首先有两个东西 perfect match， 你找回它，那你就会找到原本的爱情，而是其实你不如預咗我哋本身冇所謂嘅 perfect match， 如果有嘅話咧，都係你要 shape 自己，然之後同嗰個人係啲磨合嘅，磨到變成一個完整嘅圓。我覺得呢一個位置就將個重點變成唔係尋找，而係你揾你嘅自我 shape 咁樣，好似你即係如果講係真愛 嘅 話，就係同 自我 學習嘅 一個過程。 我曾經同我嘅一個好好嘅女性朋友 係。 去講過就係、是、啊，點解我咁耐我都唔遇到 Mr. Right 咧？即係佢咁樣問我，即係我會唔會遇到 Right Person 咧？跟住我就話，其實我哋每一刻想尋找或者我哋想遇到 Right Person 嘅過程裏面，其實我哋可以先成為一個 Right Person。 嗯、但你 因為個 Right Person 係唔係淨係好單一地喺段愛情關係裏面 being right 啊嘛？是我哋整体嘅人格，整体嘅自我。 但你自我完成之后，都唔等于你适合另一个 好 人格， 系 咪？有啲好好嘅人嘅，成日都得唔到爱嘅。 因为我谂紧嗰个 completeness， 我哋头先话个故仔有得意嘅地方就系、是、啦，佢想讲我哋一开始系残缺嘅，不过而家有两种解决嘅方法，一种就系本身嘅故事想讲，你揾翻你啱身嗰个，咁你成个人生就好圆满。另一个咧就系喺主动啲嘅，我哋而家有一个方法，唔系揾另外一个。而是无论找到什么人都好，我就互相迁就去 shape 自己。那我们的人生的整体都是爱情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获得圆满这样。跟着阿立再加多一句，只不过那个位置就是有时我令到我自己都圆满了、 啊、 但另一个都是就是不啱的、 就是。或者就算你很圆满都不等于你是 fit 到那个人或者某一个人。你可能是一个很完整的 package， 刚才讲过。你又好样啦，又有钱啦，你也都好好人，待人接物好好。你是一个非常之吸引人的人。但系头先你个讲法就系先搞掂自己啦，然后先系讲会唔会遇到嘛。 嗯、 但系有一个 ambiguity 嘅地方就系、是、我正正就系成就自己，通过爱情去成就自己，我都发现嗰个未必系啱我自己嘅。咁呢一个样嘢咧，就系点样解释到个心理状态啊？就系我哋其实遇到嗰个人嘅时候咧，其实咧你自己永远都唔会觉得自己 ready， 你自己永远都系觉得自己系一个在过程之中，但系。对方一出现你就会觉得是啦，是那个人。那你那个讲法呢就未必成功可以维持。 因为我不相信是这样的事。嗯、即我很相信如果那个爱情是能够令到你的生活啦或者令到你的价值观啦有成长啦，那个才是一个有益的爱情。咁如果我哋喺想自我完成嘅过程里面，我哋遇到一段爱情係令到我哋为之着迷而不停地去改变自己，而嗰个改变係一个唔友善或者唔良好嘅改变嘅时候，佢可能係一个伤害囉。即係佢对于 你嘅意思係即係有情侣嘅关系入面，如果有一个係想强制地去扭曲对方嘅一啲情况，然之后话咁样叫结合，但其實就是被扭曲那方，即包埋之後，其實那個圓都不是一個那麼舒服的關係。 其實不是 shape 自己、嗯、 但我始終都是有少少不明白的。我覺得我試試區分一件事，就是其實我們好像說一我說的那些是個愛情的原因、嗯、的起點的開端的原因，你說的是那個愛情的過程，我們應該怎樣對待愛情，或者是個過 因為我們經常所有文學作品或者電影都我們只是說那個愛是怎樣開始，但我們沒有說、 嗯、 其實愛開始了之後我們有很多東西要面對。 這個很重要，這個其實我想 這個我們很痛苦的地方、 啊、如果有機會我都試試講一下這個 point， 就是那個愛情呢除了開端之外，其實有很多的地方我哋忽略咗噶嘛，就好似你啱啱讲嘅个过程啦， 嗰個中間嘅學習啦，對自己嘅完善嘅嗰個關係啦。我諗呢啲都係所謂愛情哲學啊，會好重視、好希望探討嘅話題。 因為頭先我哋即係傾咗咁耐咧，我覺得即係得意嘅地方就係、是。我哋基本上承認一點嘅，就係、是、關於愛係啲咩咧？係嗰個 completeness 啊，即係愛係重要性都解釋埋嘅。乜嘢係愛咧？愛就係讓我哋變得完整嘅一樣嘢。咁無論嗰個情況起因係啲乜嘢啦，總之個感覺嚟啦。不過嚟咗之後，跟住發生咩事咧？咁有兩種嘅方式啦，一種就係唔緊要嘅，可能呢個係錯嘅，咁揾另一個揾翻嗰個 perfect match， 咁就完完全全連結埋一齊。但另一個就係麥卿嘅講法。就是我哋而家用一啲方法去成就自己 shape， 咁中间可能有一啲冲突或者点样都好，但系成个情况底下，我哋都成一点，爱系咩咧？爱就系追求嗰种完整性 completeness。我哋呢节咧大概讲到呢度，下一次继续哲学有偈倾。翻嚟第三節哲學有偈傾，我哋啱啱咧講愛係啲乜嘢嘅時候咧，我做咗個即係簡單嘅概括啦，就係、是、愛係一種 completeness 完整性嘅。咁啊，啱啱即係概括咗大家一啲睇法啦咁樣。 但係我頭先咧，我覺得咧聽落咧，我覺得你個概括有啲唔準確。 咁、okay. 我覺得你可能誤解咗麥希恩嘅一個意思，就係麥希恩頭先講嗰個故仔嗰個圓形嗰個故仔，其實佢喺度同埋三角形嗰個故仔，其實佢喺度自我碌下碌下嗰個過程，其實佢係碌下碌下變成一個波嘛， 係 變成一個波就唔係同另一個波結合。成 為一體，即係其實佢最終極就係佢可能會遇到一個願意同佢一起向前滾動嘅同類型生物， 並肩而碌，係啦。OK， 但係唔需要結合，意思係咁樣， 未必需要結合。所以可能一開始嗰個係兩套嘅概念， okay. 或者兩套嘅講法。 咁但係既然都碌到自己都係一個波啦，自己都完整啦，咁、我仲需要愛情嘅關係咩？咁好多個波可以各自喺度碌嘅啫喎，係 㗎，係㗎。我成日覺得人同人嘅相處，朋友又好，愛情都好，都係粒子碰撞。 咁點解有一啲係愛情，有一啲係朋友，有一啲係父母感情，或者甚至你對貓狗？ 嗯，有 點解我哋分到呢啲關係 咧？咁嗱，呢個係我覺得同科學好有趣嘅啫，即係有好多嘢係科學解釋唔到噶嘛。咁、而佢所謂嘅粒子碰撞就係有啲嘢遇埋一齊佢會爆炸，有啲嘢遇埋一齊佢會變煙或者變水，又或者佢冇嘢發生。咁 因為 就係一件咁樣嘅事。 因為我覺得得意嘅地方就係、是、我都同意嘅，我哋人際之間嘅交匯有好多種唔同形式嘅交往，但係我哋其實會識得分。其實我哋好早就識得分添，即係呢個就係我爸爸媽媽，呢、這個就係我嘅兄長。 嗯， 然之後有一日你遇到一啲人，你會開始會覺得對佢有啲感覺，然之後你會話我暗戀佢，我單戀佢，諸如此類。雖然係關係啊，的確係唔同嘅人有唔同嘅關係，但我哋係識得分嘅。 係啊， 而呢種 嗰個識得分，只係因為我哋基於我哋一路以嚟成長嘅道德或者常識啫。 喂，冇問題啊，呢、這個即係、 啊、但係如果冇咗呢啲道德與常識嘅枷鎖嘅時候，其實嗰啲 chemical reaction 係可以點樣都可以發生到嘅。 咁你會唔會想像你自己即係你鍾意一個男仔嗰種感覺、某一日發生喺你鍾意你嘅爸爸或者媽媽身上呢？其實你 有格呢、這個世界係有 係、有係有，但我哋會唔會仲係叫佢愛情 呢？其實佢可以變成愛情、 okay. 而佢可以解釋為愛情囉。 OK， 咁哪怕係對母親嘅一種渴求、其實都係一種愛情嚟。 OK， 我開始覺得有呢、這個好似有少少愛情同愛嘅分別喎，好似你講緊有少少唔嗱。 我想問一啲嘢，其實我準備咗，因為我覺得得意嘅就係麥希恩啦，一方面就拍好多即係、就是、愛情做題材嘅電影，但有時有啲抽離，我見啲訪問咧就覺得我最重要表達嘅唔係愛情，係表達其他嘢咁樣，所以我就想。即係我準備咗樣嘢嘅，因為我見到就係你之前拍嘅，即係我們不明關係研究學會入面咧，有提過聖經嘅一段説話嘅，就係關於哥林多前書，即係13:4-8。咁我想即係喺個 screen 度 show 一 show 出嚟先，等大家知道嗰段係咩説話，我都想讀一讀嘅。我讀一讀啦 ，OK。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夸，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咁呢一段就係圣经好出名，譬如特别係如果你有啲基督徒嘅朋友佢係结婚嘅，咁基本上牧师一定会讲我哋一起念呢、這个去表达出一种好理想嘅爱情。咁但係呢我好深受我一个老师影响，佢叫陶国章，佢就将头先嘅描述呢，即係譬如关于真爱嘅描述，佢就将佢倒转过嚟，然之后呢就问下大家你觉得边一个先係真爱嘅。我都想显示嗰段文字，然之后问下麦希恩呢係点睇嘅。我今次快啲读啦，因为意思基本上 一样。Okay, 好啦。陶国章你点写呢，就係、是、爱是瞬间即逝又有怨恨，爱是既嫉妒又自恋又张狂，常做害羞的事，只求自己的益处，会轻易发怒且计算人的恶，不喜欢道理，只喜欢甜言蜜语。这个成日都是啦。咁凡事不包容，不相信，不盼望，不忍耐，爱是一闪而逝。 好啦，我想问下，即系呢两个对照，譬如关于真爱嘅睇法啦。因为头先我见到麦希恩讲讲下爱情，跟住就对爸爸妈妈都有。我想问下，譬如头先呢两者，你觉得边个是真爱啊？边个真啲？ 我不想用真和假去解答，但是我觉得那个将整个圣经反转来讲的说法，其实我觉得它是描述着爱情多过描述着爱。 分别是什么呢？ 爱情是一个过程或者是一段关系咁解啦，咁假设，咁而爱系好阔嘅，即系我嘅认知里边，有好多时候我哋写爱情电影或者我哋去睇爱情小说，或者爱情嘅文学作品，我哋都系谈论紧爱情，而唔系探索紧爱系乜嘢。 所以如果咁讲，你其实个人嘅理想系倾向基督教描述，唔一定呢一种，但系起码你觉得有一啲理想嘅追求係你想做到，但係我哋而家一般男男女女嘅情愛就似陶國章嘅描述。 可以咁講，而其實我覺得做唔到都唔緊要，即係做唔到亦都唔係一件錯嘅事，亦都唔係一個罪。 我可唔可以咁樣試下插入去討論一樣嘢，就係我覺得咧，其實譬如我睇你嘅電影又好，或者唔係淨係你嘅電影，其實好多愛情電影或者愛情嘅音樂啊、小說呢啲咁嘅描述，即係我會講係愛情嘅描述啦，同愛情係有一啲差距。愛情嘅描述往往係一啲好我哋生活裏面具體遇到嘅嘢，而嗰啲嘢就係頭先好似陶國章講嘅嘢，就係我哋會嫉妒啦。好似我哋就講你唔嬲嘅，點解你唔嬲嘅？你既然愛我，點解你唔妒忌嘅？又或者係點解你唔怕醜嘅？你做呢啲嘢？反而呢哥林多前书描述嗰种爱呢是一种爱的理想，而不是爱情的描述。而这种爱的理想是可以提升到呢，就是对不同人的关系都 OK 的。对不同事的关系都 OK 的。 我的解读或者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当你想真正得到爱或者想知道什么是爱的时候，你放弃爱情。 要放弃爱情才可以得到爱，我咁 点解咧？即好似而家爱情就系一种妨碍你能够博爱嘅原因，因为你太过集中放咗喺你嘅情感喺男朋友、女朋友度，意思系咁样。 因为爱情本身就系正如头先嗰个文字所讲，系带住好多占有，带住好多负能量，又或者带住好多伤害对方嘅嘢。 但咁我可唔可以咁讲？你嘅电影其实就系描述爱情，是啊、就系唔系描述爱咧？ 其实我喺我后边嘅作品一路中间，其实我喺前度嘅时候咧，我有一个对白我摆唔到落去，最终其实写咗好多年，但系摆唔到落去。 系咩咧？ 就系个妈妈同个女讲，就系其实。你去到过了某一个年纪或者某一个阶段，你大大你就会知道其实你最需要的不是爱情，你最需要的是爱。 Okay. 因为 我 很有印象的潜流即那个妈妈的角色，是的，在里面讲过一句说话，就是说你想跟你爱的人在，但他已经不在了，就是一起去旅行那件事。但你后来就说不放这句说话下去。为什么呢？为什么你即其实你可以， 佢都系最重要嘅。你嘅信系咪有啲外在压力咁讲到？ 外在压力系有少少嘅，但系呢个都唔讨论。 okay, 明白，明白。 更深层地去思考嗰件事，就系似乎喺嗰个作品里边，我未有足够嘅嘢去 support 嗰句对白嘅成立。咁 而我哋一路喺嗰個電影裏面一路感受嘅一啲好青春啦、好自由啦、好就係只求自己的益處嘅一啲關係啦， 自我成長啦，同埋 一啲關係啦。咁而我哋喺嗰個互相折磨嘅過程裏面，我哋其實揾到愛情嘅甜蜜係乜嘢，但係同時我哋感受到愛情嘅傷害係乜嘢。咁而我突然間要擺一個咁樣嘅價值觀落去，就係我哋其實應該追求愛，唔好追求愛情咧。我似乎佢再要有好多 即係個角色未到能夠聽嗰句説話咁樣。 係啦，佢應該要有更多嘅理解，或者更加成熟嘅狀態去接收嗰件事。但係喺我完整嗰故事嘅過程裏面，我覺得原文係可以嘅。即完整劇本是可以的， 小說 和原本的想法是可以的，但是我們可能拍攝上有很多東西我處理的時候，我覺得在觀影感受裡面這個角色未成熟到他可以聽一句這樣的對白。 明白，我想這樣概括，因為拉回來我第一次就是聽剛才陶國章那個位置，意思其實跟你很近的，不過可能用語不同。我們剛才就是用真愛啦，其實我覺得你有類近的意思，不過你不想用真這個字，因為原本陶國章就用來問我們學生，那我們學生背的時候後來舉手覺得哪個真一點呢，其實很分歧，剛剛一半一半的，有人覺得就是因為有一個是真切描述我們發生的事情，就是很血淋淋，有人常做害羞的事，就是在電梯上幫男朋友摺暗瘡，是啦，就是這些是很具體的，我記得陶生的例子，所以一描述回個世界是不是符應我們見到的事情呢，那個以下的真呢，這個是對的。 我想打斷一下。 好啊，請說。 就是如果他是真愛的話，他可以覺得那件事不是害羞的事來的。 是啊，覺得好像很過癮 的，那他是真愛來的了，就是。 但是問題就是他不覺得那個害羞，和客觀來那件事是肉酸噁心，令人覺得害羞 是真愛。就是沒有客觀那件事。 是啊，沒有客觀的嘛，愛就是。 就是你就算覺得我們平時覺得很噁心的事，都突然間變得很可愛很浪漫。即是存在主观的心，不求客观的事。 我觉得有客观的。 是吧 okay, 我讲埋先唔得。因为另一 part 就是原本真爱那个，佢我觉得陶生解得很好的，就是佢讲其实两个真都成立，不过是不同意思。头先一个就是我哋能不能够准确地描述我哋世间发生的事，咁是真定是假。咁就捕捉到一啲情况。但是呢佢话另一个意思的真呢，就好像真理的意思那个真。就是佢带有一啲英文就叫做 normative sense, 就是有一啲规范意义，就是我哋未必现实世界做到。但你觉得那个先就是啱，那个先就是真。 我应该要是 咁嘅。应该要咁去引导。所以我刚刚提到即是麦基恩你提到就话我哋未必做到，但是可以即應該我哋某個日上面要透過否定日常呢啲常做害羞的事嘅事情咧，慢慢即唔好咁張狂，去令到自己更加完整。佢又去翻頭先嗰個，即我哋 reloop 就由三角形碌到變成圓形嗰個故事咯。即我所以喺呢個情況底下，我覺得你有個即判斷喺度嘅，就係你覺得基督教式嗰種真愛先至係真嘅。我似乎係咁嘅意思。我唔知有冇扭曲到你嘅睇法。 哇！靜咗添，突然間掟咗。我諗有冇扭曲？我覺得唔係永遠所有嘢都係只係 yes or no， 所以我好唔明白就係點解我哋咁執迷於要喺電影啦，又或者喺文學作品啦去解釋愛情係乜嘢？ 因為 愛情係感受係乜嘢嚟噶嘛？ 因為我調轉啦，應該咁講，我某個嘢啊解釋都係一種感受嚟嘅。佢幫我令到我感覺更加舒服，因為譬如我面對一啲困惑嘅時候咧，我會總係我要解決咗我先至舒服，所以都係感覺嚟嘅。咁我估我哋呢度有啲分歧，我哋下一節繼續再有偈傾啊！ 好事嘅呢個分歧 ，OK。 翻嚟最後一次哲學有偈傾，啱啱提到啦，我同麥基恩呢啲分歧。就是佢分咗愛同埋愛情咁樣啦，然之後呢佢對價值上好似愛高過愛情少少嘅。咁呢我想加大呢個分歧，因為我睇你嘅電影嘅時候呢，譬如我幾鍾意曖昧不明關係研究學會嘅。咁入面呢就係因為顧名思義啦，曖昧不明。其實好得意就係我見你啲訪問呢就喺度會提到其實你主要唔係想拍愛情嘅，或者你對浪漫愛情童話故事一啲批評。但係呢我見到故事入面呢其實經常就係曖昧，我哋拆字試下，好簡單。曖昧就係咩曖愛 ,ok, 昧就係昧，昧愛為之曖昧，當然呢個亂嚟嘅，其實原本講燈光，但係我感覺就係你嘅電影表達呢都係好有浪漫愛嗰種特色。 我想先播一个片段先，等大家观众睇睇，跟住我再继续追问啊。 香港最近有咩戏睇啊？ 唔知道，我想睇戏。 不如一齐睇场戏啊！我哋好耐冇一齐。 嗱，讲明先啊，唔睇爱情。啲咩人约乜乜后啊，乜乜爱人啊，咩乜乜爱啊嗰啲，哇，真系唔好搞我。 乜乜爱啫，我都唔睇爱情片嘅，最唔中意睇嗰啲女主角咧喊晒口咁喺度话，你有冇中意过我啊？好冇用。 系咯，点解你冇问过我？ 问咩？ 你有冇中意过我 啊？你觉得呢？你知唔知中意同爱嘅分别啊？讲你都唔明白，废啊！ 喂，咁讲嘢你，喂。试下再讲白啲啊，可能会明啲咧。 哇，你废啊！ 嗱，呢个就系我想讲嗰个位啦，就系不如你讲白啲啦。点解一方面你又会透过个角色，就系林日文呢个口中讲，我唔睇爱情片噶咁样，但系头先拍出嚟咧，就系有嗰种暧昧喺度 flirt 紧对方嘅， 嗰套就系爱情片 浪漫人 咁啊。暧昧啦，即系表达出嗰种关系。未確定，然之後就係我要試探你，咁係其中一種好典型表達浪漫愛情嘅元素。所以我想知道，其實你真正嘅立場係啲咩咧？你好似表面上就係我唔睇人約誒乜乜後嫁嗰啲乜乜愛，但係就拍一種愛情電影出嚟咯。係啊， 你覺得係同一種嚟嘅？ 我覺得你跳多一步，但係其實你係 我試下咁講啦。我覺得。同嗰啲乜乜愛可能係唔同嘅愛情片， 即係 頭先有幾種愛， 有幾種啦，係啦。 同埋點解一定要揀呢個選段？ 唔知啦，咁啱。 因為結局咯，因為我揀嘅，我可以解釋嘅，係啦，我中意解釋，我會解釋，就係因為呢個係結局嗰個片段，就跟住就出後邊就係啲回憶片段嚟噶啦。咁有某個有一種概括性嘅，咁我唔知你開頭點樣詮釋係呢樣嘢啦。我睇法就係咧，佢對於觀眾我作為睇嘅時候咧，係。有一種戲弱的味道，就是我不是拍愛情片的樣，但就透過這種方式呢去表達什麼是愛情，所以我覺得那個得意吊詭的地方在這裡。我想知道你是怎樣思考愛情的，其實你想說什麼的呢？ 其實還有一個部分是沒有那麼 sweet， 也就是沒有那麼甜，沒有那麼浪漫，也都沒有這個情景那麼曖昧的，而反而就是很直接地去探討乜嘢系伤害，同乜嘢系爱？咁而嗰个角色系，即如果有机会可以上翻网睇翻，即系佢好直白咁讲，究竟系乜嘢嚟嘅咧？而我唔识， 即系爱系乜嘢？ 系小嘢嘅角色啊嘛， 系啦系啦，系卢振业嘅角色， okay. 而我学紧。 嗯， 咁嗰个就系、是如果你需要为呢一部电影嘅爱情去表达一个立场，其实嗰个系其中一个立场嚟。 OK， 就系我哋都唔识。而我哋学紧， 我其实另外原本拣嘅时候咧，就系喺呢两段度拣一个嘅。 真系， 我真系，你可以问翻监制话 系啊。 而我觉得呢个就系个张力咯，就系我阅读嘅时候咧，我觉得两者都有，就系就好似你讲，其实你拍爱情嘅时候咧，你想其实唔仅仅系爱情嚟嘅，即系爱可能你后边用系爱呢个字啦，甚至可能系一啲关于自我认同，因为呢套戏最后其实都讲得好白嘅，就系我哋其实而家呢一代嘅。嘅愛情觀咧，係一個 common loser， 即係我哋普遍失敗者。咁所以咧，可能係透過愛情呢種方式咧，去彌補自己。咁所以係可能透過愛情，跟住咧就係、是、講另外我哋自我迷失嘅一啲問題。咁但係咧，我覺得最後都會翻嚟嘅，就係、是、你拍愛情片比較多啦。然之後咧都要即係嗰個情況就係、是、愛情你口裡說不係啊，但係其實你係想拍咁，我成日有種。咁嘅感覺， 即係我講得再誇張啲，其實你好似喺度反一啲浪漫愛情咁。 但係 其 實我冇特， 又或者好似頭先咁講，你覺得我唔要拍呢種愛情片嘅，但係其實你拍緊都係愛情片，只係你想你用愛情做一個幌子，但係其實咧你係講其他故事，譬如成長啦，譬如傷害啦。 其實係 可以咁樣理解嘅，即係因為喺我嘅作品裏面對我嚟講啊，我覺得成長同埋自我認知先至係我一路建構緊嘅議題嚟嘅。 咁點解唔直接拍呢啲議題咧？點解要透過啲愛情關係啊？ 又有趣地就係用愛情去切入嘅時候，佢哋吸收嗰樣嘢嘅方法會唔同咯。 吸收嘅意思係啲觀眾吸收， 係觀眾吸收嗰樣嘢方法係唔同嘅。因為我哋好多時候都容易地去代入愛情，又或者我哋會透過愛情，我哋更加認識自己。咁、如果嗰個係一個電影嘅一個議題，或者一個方法，可以令到觀眾更加進入到我哋係點樣成長，又或者我哋喺呢個城市裏面我哋面對緊有幾多難題。咁呢一個 common loser 嘅議題，即係佢點解唔可以有愛情呢一個副線呢？因為嗰樣嘢係真實噶嘛。 因為我諗緊嗰個位置就係、是有人會講就係唔夠純粹咯。有人會覺得其實我譬如睇以前啲電影就係愛情電影，就係愛情電影，好純粹描述兩個人關係嘅。但係而家咧就講埋一啲關於我 common loser 社會問題，你唔覺得呢個社會有病嘅咩？咁樣變一啲對白。咁咧就會衍生出一個情況，就係咁點解你唔拍革命電影咧？譬如社會嘅情況就係直接啲啦。 大戰爭裏面都有愛情噶嘛？即係我哋成日都見到，我哋其實睇會唔會睇太多呢啲添啊？反而就係、是 okay. 其實我哋睇好多電影啊、音樂啊、詩歌啊，其實我哋不斷讚頌愛情或者去描寫愛情，好多呢啲咁嘅嘢已經喺我哋身邊發生。 但係如果嗰個愛情係冇時代背景的話，就佢只係愛情咯。即是他只是爱情都没问题的，但是我所想呈现或者我所想透过电影去讲给其他人听的东西不只是爱情。 其实我想讲我真正立场的，因为刚才那个是一些质疑呢，就是我听监制讲的，监制就在那里讲起 了。哇，监制。 是啊，监制呢就说呢，是啊，就是为爱情不是纯粹一点，做什么要提供另一些这样的看法呢？因为就我个人好认真嘅睇法，就係冇所谓纯粹嘅爱情㗎。即係其实我哋透过爱情係表达緊某一啲諗法嘅。即係头先我哋讲基督教嘅时候呢，嗰啲婚姻其实係透露緊某种价值观。就係佢想透露其实真正嘅爱情呢係要有 forgiveness。即係你要宽恕谅解其他人，亦都有 promise, 承诺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讲一啲爱嘅时候，已经有一啲文化社会嘅背景。而因為我發覺得意嘅地方就係我哋而家睇一啲報道咧，去講而家香港喺YouTube 上邊嘅廣東歌咧有幾多過千萬點擊率。咁我發覺咧啲歌都好悲情嘅，即係講咩矛盾一生啊，無盡啊，高山低谷啊。我哋冇咗九十年代啲歌，唔知道有冇印象？即係譬如咩只願一生愛一人啊，愛是永恆啊，跟住一生愛你一個啊，即係喺鄭伊健嗰啲喜歡你。是我最清楚自己的感觉。那我呼应到同你的电影里面，就是其实那个关于一生一世的感觉是很稳定的。那所以那期的情歌就会比较轻一些。但现在是就算无尽这样就会比较到最后都是强调要克服的困难都好了。他都描写很多困苦的，就同你的电影。 我们又无可否认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生于一个很多困难的时代嘛。 嗯， 即无论是生活上的困难或者我们心理上的困难。 具体一点，其实你想表达那个即是透过爱情去表达那个困难是什么呢？ 不是透过爱情去表达那个困难，而是爱情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众多生活里面的其中一项的。而借用爱情这个暧昧的字，其实它不是只是单纯描述爱情。即是他描述我们暧昧的，包括我们的生活啦，包括我们的身份啦，包括我们做不做这份工啦，包括我们想不想继续读书啦，包括我们觉得现在住这间屋我们满不满足啦。其实有很多东西我们都是不确定和模糊的。这一种模糊就导致到我们对爱情都不能够承担，或者我们不能够承诺你嫁给我或者我娶你啦。因为很难讲出口，因为我连个生活都不确定的时候，那我咪尝试将这种不确定的状态去呈现在个电影里面。 因为我一看戏呢，就是譬如我即刻想起一些学理上的根据，就是 我好鍾意一本書叫 Liquid Love 嘅，即係我擺咗喺面前，就係關於一個社會學家，咁佢就想用 Liquid Love，Liquid 就係解液態啦，係啊，就係講我哋而家愛情咧，其實係流動緊嘅。最好嘅愛情嘅方式就係咩咧？唔好俾咁多承諾。呢個係現代社會，就係因為我哋而家喺全球化底下咧，最緊要有一個所謂嘅 mobility 移動性。譬如如果而家澳洲有個工作機會，或者德國有個工作機會咧，我就即刻過去。咁所以令到人有一種內在嘅 anxiety， 佢再冇以前嗰種好穩定嘅喺一個地方扎根，而影響埋我哋嘅愛情關係。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嘅愛情係冇純粹地同個社會冇關嘅愛情嘅，我哋嘅愛情關係總係直接關係嘅。而呢一點咧，嗰個承諾嘅重要性咧，就顯得有個即係時代上係好困難去做到咯。 但我又想插一句就係，其實我覺得Liquid Love 裏面去形容嗰個咧，只係一個現實嘅情況，就係、是、好似麥希欣講，我哋唔同時代有唔同嘅觀念啊、感覺、認受，但係嗰個都淨係一個描述性，而唔係一個 normative。我哋開頭咪講過愛情嘅三個問題嘅，其中一個問題好重要就係 why 啊嘛，即係個意義嘅問題。而意義嘅問題就係我哋應該愛情係咁樣嘅，我哋希望愛情係咁樣。就譬如我哋成日講嘅，我哋頭先話想講嘅一個題目就係、是，其實愛係要練習嘅，係一個人生嘅經歷嚟。經過咗呢一樣嘢咧，我哋愛情雖然係我哋人生裏面一個主菜，或者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但其實有好多其他嘅部分，我哋要透過呢個愛情嘅經歷，先至可以慢慢去練習，去改善自己。我諗呢個就係愛情哲學裏面其中一個好重要，要去再進一步討論嘅嘢。 啊，總結得好好啊！麥希欣，你有冇咩補充？ 我諗如果想談一段好嘅愛情，首先要做一個好啲嘅人。 哇！這個補充更好，我們今天呢哲學有偈傾來到這裡，下週繼續再會。Thank you.